攻读《创世纪》第41章。过了两年，法郎做了一梦，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畔，看见从尼罗河中上来了七只母牛，色美体肥，在芦苇中吃草。随后从尼罗河中又上来了七只色丑体瘦的母牛，站在尼罗河岸上靠近那些母牛身旁。这些色丑体瘦的母牛竟将那七只色美体肥的母牛吞了下去，法郎便惊醒了。他又睡下，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根麦茎上生出了七只又肥又美的麦穗儿，随后又发出了七只又细弱而又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儿。这些细弱的麦穗儿竟将那七只又肥又实的麦穗儿吞了下去，法郎惊醒了，原是一场梦。到了早晨，他心烦意乱，遂遣人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贤士招来，给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梦，却没有人能给法郎解释。那时司酒长向法郎说，我今天想起了我的过犯，有一次陛下对自己的臣仆发怒，将我和司厨长关在卫队长府内的拘留所内，我和他在同一夜里各做了一梦，我们每人的梦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有个希伯来少年人与我们在一起，他是卫队长的仆人，当我们把梦告诉了他，他就给我们加以解释，给每个人的梦都说明了他的意义。果然都照他给我们所解释的应验了，我恢复了原职，他却被吊死了。法郎于是遣人去招梅瑟，人就快把他从地牢里提出来。他剃了头，刮了脸，换了衣服，来到法郎跟前。法郎对若瑟说，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够解释，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释。若瑟回答法郎说，这不是我所能的，只有天主能给陛下一个吉祥的解答。法郎遂向若瑟说，我梦见我站在尼罗河上，看见从河中上来了七只母牛，体肥色美，在芦苇丛中吃草。随后又上来了七只母牛，软弱无力，色丑体瘦，那种丑陋我在埃及全国从未见过。这些又瘦又丑的母牛竟将先上来的那七只肥母牛吞了下去，他们吞下去之后竟看不出来他们吞了下去，因为他们丑陋的样子和先前一样，我就惊醒了。以后我又梦见在一根麦茎上生出了七只粗大美丽的麦穗儿，随后又发出了七只枯萎细弱而又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儿。这些细弱的麦穗儿竟将那七只美丽的麦穗儿吞了。我讲给了术士们听，但没有人能给我解说。若瑟遂对法郎说，陛下的梦只是一个，天主已将所要做的告诉陛下。七只美好的母牛表示七年，七只美好的麦穗也表示七年，这原是一个梦。随后上来的那七只又瘦又丑的母牛和那七只空虚而又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都表示七年，表示将有七个荒年。这既是我对陛下所说，天主已将他要做的显示给陛下的。看，埃及全国将有七年大丰收，一直而来的是七个荒年， 那时人都忘记了埃及国曾有过丰收。当饥荒蹂躏此地时，谁也觉不到此地曾有过丰收，因为相继而来的饥荒实在太严重了。这与陛下的梦重复了两次，是表示这事已由天主命定，天主就快要实行。所以陛下现在应当寻找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管理埃及国。陛下应设法在地方上派定督办，在七个丰年内征收埃及国所出产的五分之一，使他们将未来丰年内的一切食粮聚敛起来，将五谷都储藏在陛下手下，住在城内备作食粮，妥为保管。这些食粮应作为本地的存粮，以应付那在埃及国要出现的七个荒年，免得全国因饥荒而灭亡。 这番话使法郎和他的群臣十分赞成，于是法郎对他的臣仆说，像他这样的人，有天主的神住在他内，我们岂能找着另一个？法郎遂对若瑟说，天主既使你知道这一切，就再没有像你这样聪明富有智慧的人了。你要掌管我的朝廷，我的人民都要听从你的号令，只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郎又对若瑟说，看，我立你统治全埃及国。 遂由自己手上取下打印的戒指，戴在若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长袍，将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使他坐在自己的第二部御车上，人们在他前面喊说跪下，法郎就这样立他管理全埃及国。法郎又对若瑟说，我是法郎，没有你的同意，全埃及国任何人不得做任何事。法郎给若瑟起名叫扎菲纳特帕乃亚，又将翁城的司祭波提菲拉的女儿阿斯纳特给她为妻。若瑟便出去巡行埃及全国。若瑟立于埃及王法郎前时年30岁，他由法郎面前出去巡行了埃及全国。七个丰年内土地出产极其丰富，若瑟聚敛了埃及国七个丰年内所有的粮食，积蓄在城内，每城城郊田间所出的粮食也都储藏在本城内。这样若瑟聚敛了大量的五谷，多的犹如海沙，无法计算，无法胜数。在荒年未来以前，若瑟已有了两个儿子，是翁城的司祭波提菲拉的女儿阿斯纳特给他生的。若瑟给长子起名叫莫纳协说，天主使我忘尽了我的一切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给次子起名叫厄弗拉因说，天主使我在我受苦的地方有了子息。埃及国的七个丰年已过，七个荒年随着就来了，恰如若瑟所预言的，各地都发生了饥荒，唯独全埃及国还有食粮。及至埃及全国闹饥荒时，人民便向法郎呼求粮食。法郎对埃及民众说，你们到若瑟那里去，照他对你们所说的做。当时饥荒弥漫天下，若瑟便开了国内所有的粮仓，将粮食卖给埃及人，因为埃及的饥荒很严重。 天下的人都来到埃及向若瑟购买食粮，因为天下各地都大闹饥荒。